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刘凯瑞的妻子去世后，刘凯瑞迫不及待地向简家求婚。简家将那枚迟来的钻石戒指戴在手上，眼眶微微的湿润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何建国正从电梯门口出来，亲自迎接小西来了。前台小姐顿时目瞪口呆，惊诧地看着何总监小心殷勤地呵护着那个中年妇女进入了电梯，电梯门关上，片刻之后上升。这是小西头一次来到何建国的总监办公室。办公室不是特别的大，办公家具也不是特别的豪华，但却不知从什么地方散发出一种此处是重要位置的信息。当然，这也许是小西的心理作用。刚才前台小姐给他的，这是小西稍微的显得有一些拘谨。何建国忙着亲自为小西倒水泡茶。这时候，有敲门声，得到允许之后，对方进来，对何建国说：“何总监，微体公司的。”话刚说到一半，就被何建国打断了，说他上午有事儿，什么事儿都不要安排。对方答应着，就出去了。何建国把茶放在他的办公桌上，请小西坐在他办公桌后的转椅上，自己则拖了把别的椅子，坐到了小西的对面。屋子里就静下来了。有一会儿，两个人都不说话，都急着说话，越急越找不到话说。何建国只好又说一遍：“小西，喝茶。”小西端起杯子，送到嘴边，喝了一大口。何建国紧着提醒：“小心烫。”但是晚了，小西已经被烫到了，水洒了一桌子。两个人抽餐巾纸争着擦，手和手就碰到一块儿了，又讪讪地往回缩，各自坐下了。静了片刻，同事说：“小西，建国。”有同事说：“啊，你说，你说。”而后还是同事说：“对不起。”这天何总监不仅上午没安排事情，下午也没安排，晚上也没安排，当然也可以说他只安排了一件事情。这一天他一直跟前台小姐眼里的那个中年妇女在一起，晚上他请她吃的饭，这一天里主要是他在向对方检讨，检讨属于他这方面的所有的过错，翻来覆去情真意切，越发的令小西不解。你都知道是错，为什么还是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犯？ 总觉着他们在农村受穷，我一个人在北京享福。 建国，他们在农村受穷不是你的错啊，你在北京能有今天，固然是你们家为你交学费供了你，但那是他们的责任啊。你考大学考出来了，过上美好的生活，那是你应得的呀，是你通过自己努力得来的，你并不欠任何人的。 为什么你总是觉得自己对不起你们家，对不起你哥啊？的确，当年你哥和你一样，同时考上了大学，他比你还高了几分，但谁让你们家穷啊，供不起两个大学生啊，怎么办啊？只能让命运来决定啊。我个人认为，抓阄是一个再公平不过的方法，你抓到了，你哥没抓到，这就是命。你没沾谁的光，你哥也不冤呢。人的运气本来就是不一样的，有的人有运气，有的人没运气，谁欠谁的呀？当时他们正坐在一家中档餐厅靠窗的两人餐桌前面对面。何建国听小西说完这番话之后，许久没有话说，思想斗争激烈，拿不定主意，要不要把深藏于心十几年，在这个世界上除他之外，就再没有第二个人知道的事情说出来。小西默默地看着他，绝不再催，本能感觉到了他心中有事儿。何建国呢，躲开这目光，把脸扭向了窗外。窗外是一片绿草坪，草坪上的强光地灯强化着草坪的绿，使之如同他们家乡的麦田。刹那间，那刀刻斧凿般的一幕在脑海中再现。农村的土炕，何建成、何建国相对而坐，爹坐在中间。爹抽着烟袋说：你们两个都上大学，四年得小10万块钱。10万块钱我和你娘就是卖房子、卖地、卖骨头、卖肉也凑不齐呀。你们俩我只能供一个。何建国、何建成同时抬头，目光不期而遇，又迅疾地闪开。谁也不再看谁，不敢看，太残酷了。何建国不无绝望地想，想必此时哥哥也是这样想啊。这时候听爹又说：都是我的儿子，让谁上不让谁上，我不能说。爹说到这儿住了嘴，屋里静下来了，静得仿佛地球都停转了。后来爹说：抓阄吧。何建国看哥哥一眼，哥哥也正在看他，两个人相对点了点头。接着他几乎是凭着本能，求生的本能，高声说：他来指救。跳下炕，找纸找笔。爹在他身后嘱咐：一个写上不上，一个写上上。何建国把一张纸一撕两半，先在其中的一半纸上写下了不上，又拿过另一半纸，犹豫了不到一秒钟，便果断地也写下了不上。在接下来的动作迅速流畅，一气呵成，把两张纸团成一团，交给了炕中间的爹，自己同时迈腿上了炕。爹把手里的两个阄放到了两个儿子中间的炕上。抓吧。两个人都不动。爹催：抓呀。何建国开口了：哥是哥，哥先抓。爹爹点头同意了：建成，抓。何建成伸出手去，那手微微的有一点抖，一抓定终身呢。最终眼睛一闭，抓起了一个，看了看，交给了父亲。 建国爹展开纸看了一眼，半天没有说话。这时候，何建国迅速抓起剩下的那个球，紧紧攥在了手心里。与此同时，爹开口了：“建成，让你弟去上吧。”何建成、何建国的眼圈同时红了，建国爹的眼圈也红了，泪水顺着何建国的脸滚滚流下。小西看着他，惊讶到了极点。 他们谁也没有要看我的酒，谁也没想到我会这么做，都觉着这张是不上，那张肯定就是上，他们信任我。这信任就像是一座大山压在我的心上，我永远忘不了我哥当时的那个样子。上了大学之后，很长一段时间，一做梦就是我哥的样子，一声不响，抓起锄头下地。小西，现在你该明白了吧？我为什么对我们家，尤其是我哥，说一不二，拜一百顺？用你的话说，是没有原则的顺从袒护，那是因为我偷了我哥的人生。小西彻底理解了何建国，他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又不能不说，于是安慰他：“也不能这么说，就是你不作弊，你也有50%的可能啊。”话说得苍白无力。何建国猛烈地摇头，一把拉过小西的手，紧紧捂在了自己的脸上，痛哭失声：“小西，小西，小西呀！”这天晚上，他们一直坐到饭店打烊。何建国开车送小西回家。快一点了，北京的深夜，公路一马平川。小西，你能理解我了吗？小西点头。能原谅我吗？小西又点头。那咱俩的事儿，你啥意见？小西凄然一笑。我的意见能管用吗？建国，我现在是真的打心眼里理解了你，还有你们家，所以我现在只能听从他们的决定。 小西，我们还年轻，我们治，我上网查了，习惯性流产不是说不可以治， 要就是治不好呢。 我哥说你不能生孩子的事儿，他跟我爹我娘说。 小心蓦然一怔， 何建国说：“我哥坚决站在我们这边，来北京以后他长了不少的见识，他跟家里说比我说要有力度。” 你哥真好啊。还有我的意见，抓阄那事儿就不要跟你哥说了，我们不能为了自己忏悔后的轻松就把痛苦推到你哥哥的身上，突然打乱他已经平静下来的生活。 谢谢你的理解，小西，请也不要对你们家说好吗？ 但是你得用实际行动弥补，首先帮助你哥充电提高，参加成人高考，他底子好，这不应该成为问题。其次，让你哥哥的两个孩子到北京来上大学，你负责全部的学费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。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可以找我。 何建国痛苦 而感动。感动是因为小溪，痛苦还是因为小溪。这么好的女人，她却无法就他们的未来做出任何承诺，她只能听家里的。小溪当然感觉到了何建国内心的矛盾，不禁潸然泪下。晚上，何建国回到家后，哥哥一直在等他，关心他和小溪谈得怎么样。何建国却问他和爹谈得怎么样。何建成说，他在电话里把事儿和他的意见、建国的意见都说了，爹没说话。而后长叹说，自己要是生的儿子就好了，结果呢，俩闺女。何建国说男女都一样，何建成说那是在城里。这时何建国说了小溪的话，哥，小溪说让你的两个女儿都上北京来上学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让我出学费，说要是有困难可以找他。何建成意外而感动。何建国继续说，哥，你再给爹打电话，跟他说小溪是有很多显而易见的缺点，包括所谓的不能生孩子，但同时他更有很多难能可贵的优点。爹要是不同意我和他的话，我这辈子就单身。又是一年情人节，天阴，飘着零星的雪花，但是一点都不影响情人节的气氛。商家的广告铺天盖地，处处可见卖花的小姑娘捧着玫瑰和手捧玫瑰而行的情侣。快递人员手执六只蓝色妖姬走进了出版社，在楼道里寻寻觅觅，终于看到了六边士，他进去了。请问哪位是顾小溪？简家和小溪同时吃了一惊，为了那束昂贵的蓝色妖姬。签收时得知是何建国送来的后，简家笑了，说情人还是比老婆的待遇高啊，从前何建国什么时候舍得花这钱呢？小溪却是一点也不笑，说花这钱干嘛呀，还不如攒着给他侄女当学费呢。简家就说他变了，小溪却不想就此多说什么，转移话题问简家和小航打算什么时候结婚。简家说打算着小溪和何建国有了确实的消息后再说。小溪说那你们就别结婚了。简家说不至于那么悲观吧。小溪就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下班之后，小溪捧着蓝色妖姬回家，一路上小心而珍惜，他很想拿回家炫耀一下。没想到小夏和爸爸对他手里这束昂贵的花置若罔闻，小夏就更甚了，很朴实地说了一句，这花儿还是红颜色的好看一点是吧，让小溪很扫兴。早知道家中的两位是这个态度，他何必费劲拿回来呢，就放在办公室工人瞻仰得了。幸而小航回来，一回来就惊叫，啊，蓝色妖姬，总算还有一个识货的。 小溪爸与小夏情投意合，终于结为连理。在何建成的劝谏下，建国爹对小溪捐弃前嫌，竟亲身携带治疗妇女流产的偏方和药材赶到了北京。一年后，小溪生下了他和何建国的女儿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，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何建国终于向小西敞开心扉，吐露了在他心中埋藏多年的秘密。小西在被深深震撼之余，也第一次深刻地理解了何建国。节日里，小西收到了何建国送给他的鲜花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小西去找瓶子插花的功夫，小恒悄悄对爸爸说，何建国能送这花给姐姐，意思是很明确了。接着就发愁，要是他们都结婚都出去了，爸爸怎么办呢？爸爸说他有小夏，同时也伤感，这可真是昔日戏言身后事，今朝都到眼前来。妻子生前常说这辈子没有照顾好她，没有尽到一个做妻子的责任，今天就让她亲手调教出来的小夏做了她没有能来得及做的事。小航却总觉得这不是个长久之计，不管怎么说，小夏是保姆还年轻，人家还有人家的生活，到那时候爸怎么办呢？小西捧着插好的花出来，放在客厅里最醒目的地方。小航看着姐姐，眼里含着坏笑。 谁送的？ 还能有谁呀？ 何建国。 知道还问。 你们俩晚上不出去啊？ 他约过我。 那你为什么不去啊？ 知其不可为，就不能为之。小西爸查道， 不是这样的，原话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。 小西不耐烦了， 原话我知道。 转身去了自己屋。小希爸起身跟到了女儿的屋。 小希啊，要不我出面找建国谈谈。 小希摇头，小希爸就急了。 那你到底想怎么办呢？总这么拖下去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跟建国谈，他在这个问题上有观念错误。 甭管什么错误，只要他们家不同意，就是何建国同意了，我也不能同意。我承受不起这样的牺牲。 这一夜，小希爸睡不着了。人生苦短，如白驹过隙。小希现在还年轻，还很难体会到这点。等他体会到了就晚了。三十多岁了，四十五十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，等到四五十岁再嫁，嫁谁去啊？ 过去这些事儿由小航妈操心，她的压力还没这么大。 现在妻子没了，所有的担子都落在了他的肩上。 越想越睡不着，起来吃安眠药，惊动了小夏。小夏过来伺候他吃了药，陪他说了会儿话。 小希爸问小夏：“小夏呀，你们农村在男孩女孩这个问题上，观念就是不对。女孩怎么就不能传承香火了？ 对咋着，不对又咋着？在农村，家里没有男人撑着门面，你就得受气。”分地都不给妇女分，还有好多活啊，妇女就是干不了。 是啊，说起来也不能只怪农民落后重男轻女，看来是有实际问题。 很多实际问题呢，要不然为啥拼着命也要生儿子啊？我们村东头有一家，头胎是闺女，二胎不让生了，就超生，超生一个发5000呢，罚也生。一生啊，生了7个。 啊，生出儿子没有啊？ 小夏摇头。 现在家里啊，穷的冬天都能睡炕席，听说啊，这又怀上了。 他们的谈话声惊动了小航。小航一向睡得晚，起得晚，夜猫子型，这会儿正在房间网上查资料呢。听到说话声，开门看。看到了斜对面父亲房间里坐在父亲床边和父亲说话的小夏。朦胧的灯光下，两个人谈得很融洽，看上去很温馨。小航的心里忽然一动。次日早晨，小航一反常态，早早的就起了床，为的是在姐姐上班走之前跟姐姐说她夜里想到的事情，爸爸的终身大事。上班时间，小希请假去了何建国上次去的那个老年问题咨询处，找到了何建国说的上次的那个专家。专家对他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。他们两个，一个需要照顾，一个呢需要安定温暖，可以做到相互给予，相互帮助，这就具备了婚姻所需要的起码的条件。就他们两个的具体情况而言，年龄身份的差距已然不是问题了，而且据你说呢，他们相处的也不错。 嗯，很融洽。 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我认为这种结合对双方都有益，尤其对你父亲。记得上次对你们家那个小伙子说过，老年人再婚的养老意义啊，已经大于婚姻意义。现在的关键啊，在于双方的子女。 哦，女方的孩子还小，刚10岁。 那你和你弟弟呢，做好准备没有？如果你父亲再婚， 准备 么准备呀？ 哦，女方肯定会有要求啊，比如财产。毕竟她才30多岁，有一个才10岁的孩子，就是说，她一生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，她不得不考虑你父亲去世后，她和她孩子的生活保障。在这里，我可以告诉你啊，老人再婚的首要障碍是财产问题。 如果他们结婚，女方和孩子的户口能进京吗？ 哦，这很难，几乎是没有可能。 那假如我和我弟弟愿意放弃我父亲的财产继承权呢？ 哦，那需要去做一个公证。 小西把咨询的结果跟小航说了，一致认为这事儿对爸爸和小夏是好事儿，互相帮助，互通有无。关于财产问题，两个人很容易的就达成了共识。曼说爸爸妈妈没有多少财产，就是有，也是爸妈挣来的呀，跟他们无关。倘若爸爸愿意用他换来一个好的晚年，他们就没有理由反对。小西忍不住大大的夸赞小航，说很多事情有时就是一个思路，想不到呢是因为不想，不想呢是因为惯性使然。小航就摆手说，哎，我们俩呀就先别表扬和自我表扬了啊，关键啊还得看当事人。 小西认为应该没什么问题呀， 小航觉着问题还是有的，观念问题呀。你看，一个是教授，一个是保姆，一个60多了，一个才30多，就算他们心里头都同意，那会不会因为在意世俗的外人的看法而放弃啊？ 小西说呢，他跟爸谈，让何建国跟小夏谈。 小夏是何建国找来的，他得算是小夏的娘家人。何建国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非常的感动，对小西说， 小西，你爸有你这样的女儿是福气啊。 小西回敬他说，彼此彼此，你爸有你这样的儿子也同样。谈话一下子触碰到敏感的区域，就都不说话了。事情进展出乎意料的顺利，小西爸对小夏感觉一直就很好，并且经过了秦教授那次决议，倘若再婚首先要实事求是，为自己结婚而不是为面子为别人结婚。他不是年轻人了，可以赌一把，不能再离了，反正还有翻本的机会。他来日无多呀，他现在只求安定、和睦、温暖，衣食无忧，而这些呢，小夏都可以做到。小夏的顾虑，却不单单是观念上的，他有实际问题，闺女怎么办呢？总让建国嫂子带，不是个常法啊。小西爸说，闺女接过来在北京上学。小夏当时就泪水夺眶而出，在北京上学，这是闺女的梦啊，如今梦想成真了。 建国爹来了，大儿子何建成被评为北京市优秀进城务工人员，要开表彰大会，让何建成代表发言。哥俩打电话让爹务必来看一看。何建成的发言稿是自己写的，写完了之后叫建国帮着看看。何建国便拿给小西看，毕竟小西是学中文的。小西看了之后大为惊讶，那文章文笔流畅，思想深刻，像宝剑锋从磨砺出， 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样的诗句，引用的准确自如，随处可见，令小溪感慨万端。过去是不了解，了解了，真替他们这些人可惜呀。有才华，有志向，就因为没有钱，整个人生就给改变了。同时越发理解了何建国对他哥的感情，越理解，越为自己与何建国的关系前景感到悲观。爸爸和小夏、小航和简家至今没有结婚，都说不急。他心里明白，他们是怕自己受刺激。何建国打电话来，说建国爹想来顾家看看，他爹给顾家带了点自家种的粮食。小西爸不想让他爹来，且不说两家已然没什么关系了，单说他来了，小西肯定会触景生情，会难过，却又没有理由拒绝，只能同意。说好晚上来，不来吃饭，只来看看。这天，顾家早早地吃了晚饭，收拾了，洗好了水果，泡上了茶，等待着客人的到来。小西爸注意到，小西晚饭吃得很少，心神不宁。一会儿说他们来，他躲出去算了；一会儿呢，又说算了，见一面也没什么。显然心情矛盾呢，怕着，并期待着，弄得小西爸也跟着紧张起来。建国爹专程来，恐怕不是为那自家种的粮食，他来很可能有事儿。什么事儿呢？对小西表示点歉意，毕竟小西的习惯性流产与何家有着直接的关系。约好的时间到了，门铃响了，小西的身体由于紧张一下子就绷直了，他最终没有躲出去，决定留下来。小西爸见女儿这样，非常的难过。小夏去开了门，建国爹和两个儿子都来了，何建国最后进来，手里提着个大提包。小西起身迎接，但对所有来者都没有称呼，只是客气而拘谨地说：“你好，你好。”客气到同每个人都握了握手。落座之后，建国爹让建国把提包打开，拿出一样一样的小杂粮放在茶几上，最后拿出了一个纸包，同时从怀里掏出一张纸，说是为治小西的病给寻下的一个药方子。 说是专治妇女流产，药方里头其他几味药啊，那城里头都有，估摸着有两味不好弄，俺呢就给带了来。 说着就把那个纸包给打开了，用手扒拉着里面的东西给小西看。 你看，六个青蛙眼，一对羊羔丸。 小西接过建国爹的方子和那包纸包着的东西看，大家呢都看着他。片刻之后，小西头也不抬地说：“要是我这病就治不好了呢？” 建国爹说：“嘿，你们要实在是想要一个孩子，就让建成把他闺女过继给你们一个。” 小西一愣，抬起头来：“你们不要孙子了？” 那个男女要是都一样了，那孙子孙女有啥不一样啊？ 小西怔怔地看着建国爹半天，谢谢 停了一下说：“爸。”建国爹又咳了一声，转对小希的爸：“ 建国建成都跟我说，他们娘也说，小希是有不少呢。啊，什么来着？ 想不起来了。”看着儿子们 说呀，那话你们是咋说来着？啊， 何建成就说：“是有不少显而易见的缺点，但更有很多难能可贵的优点。” 小希就扭着脸看何建国：“这话是你说的？” 何建国点头：“ 哎，我有什么缺点啊？还不少，还显而易见。”你 全家人就都笑了，何建国和小希也笑。笑着，那泪就流下来了。一年以后，小希生下了他和何建国的女儿。女儿生下来时是单眼皮儿，满月之后变成了双眼皮儿，一双瞳仁儿又黑又亮，眼白却是蓝色的，蓝的如同晴日的天空，没有一丝杂质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。